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侯耀文是我国著名的相声作家、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84年，他获得中国十大笑星的称号。他的表演幽默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他的不少代表作都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2007年6月23日，侯耀文因病逝世，享年59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侯耀文生前的采访录音，追忆笑星侯耀文。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1948年7月，侯耀文在西荣县胡同出生。小时候，侯耀文沾了父亲不少的光，得到了不少好处。 我是这样觉得哈，人不管出生在什么家庭里边，总是家庭的影响、父母的影响，对人今后的一生有好大作用。我小的时候，我出去，人家都知道我是谁，所以，哎，这是侯宝林的儿子，是吗？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你包饼干，他就有那好处。 小时候，因为父亲是鼎鼎大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侯耀文常有机会得到一些曲艺界同行的照顾，比别的小朋友多吃几块糖，多吃几块饼干。然而长大了以后，面对父亲的光环，侯耀文更多的时候感到的是压力。 特别是从事这个专业就坏了，见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学啊。我说，哎。你得想法超过你爸去啊，这就不敢点头了，这就不公平了，是一种好的愿望。你看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里边，什么姜昆呐，什么冯巩啊、李金斗啊，大家就是同年龄了啊，大家都可以这么讲。你看这都是他们这一代人里边的佼佼者啊，相声队伍里边的佼佼者。见面我就不是这样，见面我还是这个，你得想法超过你爸爸去。你怎么不让我跟他们比呢？我觉得好像我一直就是这么竖着比，人家都是横着比，是吧？而且我这一比还就比到头啊，是吧？不公平。 侯耀文是侯宝林的第三个儿子，既不是长子也不是老幺的他，在家中并不算是最受宠爱的孩子。也正因为如此，他从小就学会了自力更生，很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家，我爸管我大哥，我奶奶管我二哥，奶奶还管着大妹妹，然后妹妹、小妹妹归我妈管。我一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我自己一人。来客人跟我一个床， 家里有阿姨跟我一个床，很不公平。我那会儿我真的我觉得不愿意在家，所以那会儿我老想跑，老想从家跑。跑不是说干坏事去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在东单那个公园里边，赶上那个长春杂技团搭一个大棚在那儿演戏，演杂技。我当时看完人杂技，我差点没跟人跑了，就想练杂技去。反正不管说干什么吧，就是说总想自个儿离开这个家。 没有家长照顾，总想找机会离开家的那段日子，让侯耀文感受最深的却并不是苦，而是幸运。 不是苦，我觉得对我有很大好处。不依靠别人，完全依赖我自己。你比如玩那个夹包吧，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跟脚底下一夹，然后画一条线，拿脚一夹，扔得很老远。就这个包，那个包有四方的，有三角的，有圆的，别的都是大人给做，我就自己做。等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等我工作上学了，我跟我们女同志一块比拆被窝，一块缝被窝，女同志干不过我。 从小耳濡目染，侯耀文对相声并不陌生，但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投入这项艺术的，还要算是一次去看父亲演出的经历。那场演出是在中山音乐堂举行的，散场之后，侯耀文跟着父亲一道离开，他惊奇地发现路边站了很多人，热情地向父亲挥手致意。他第一次对父亲从事的这个职业产生了无比崇敬。然而父亲侯宝林却并不支持自己的儿子学相声。 不让，我们家不让。我爸就读过三个月的书，那叫私塾啊，后来就没钱就要饭了。所以他就认为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天天拿什么都不用考虑，就拿着钱让你们读书去，想说相声可以，大学毕业以后再说。 虽然当初父亲并不支持侯耀文去说相声，但随着侯耀文在相声方面的成熟，父亲侯宝林也默许了这个儿子从事相声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过于辛苦，侯耀文被检查出患有癌症。在他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父亲做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顿饭。 我爸其实心里头对我特别好，我爸其实对我挺满意的。事业上，在生活上，我有一年呢累得到什么程度呢，我胃病得到检查之后居然间是阳性，就是癌症。我曾经最累的时候，你比如到84年85年，我在北京的时间是2个月，在全世界跑是10个月，累得我胃病检查是阳性。有一天我回家，那天我爸给我做的饭，我没吃过我爸做的饭。我爸一辈子在家不做饭，都是我妈给他做饭。后来我爸给我做了一顿饭，拿了2瓶药给我，说的这个叫胃膜素，你一定要坚持吃这种药，它在胃里形成一种膜，会保护你。 对于父亲侯宝林，侯耀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甚至因为父亲告诉他相声演员的眼神非常重要，他为了能够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眼睛，在57岁的时候去割了双眼皮儿。 我特别崇拜我父亲，我特别孝顺我父亲。我70年到部队，到38军，我那会儿一个月挣16块钱，一个月16块钱， 一年是200块钱多一点，我在那儿待了三年该多少钱？600块钱吧。我交家450块钱，为什么？因为我爸一个月1级演员335，等文化大革命来了，我们家变成了我爸生活费20块钱，我妈生活费20块钱，我奶奶生活费20块钱，我还有一个上小学的、上中学的一个妹妹20块钱，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从335降到80块钱，一个月20块钱，已经真的是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我在外边，我省吃俭用，我们家大哥、二哥、我们三个人，就我一个人往家交钱。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的时候，做完手术，冬天他什么都吃不了了。后来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我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301医院出来，到那个友谊商店，8块钱还是16块钱一个球，买了一盒。我当时我怕那个，我怕化了，我把我给车顶子打开。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怕那冰激凌化了，我把暖风关了，把顶盖打开，我从友谊商店那会儿一直开回301，当时给我冻的，我冻得连车都快开不了了。但是我怕您化了。后来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8块钱，太贵了。我说您吃吧。 听过了这些侯耀文与父亲之间的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侯大明白》，这也是侯耀文的代表作品之一。 拜年了啊！新春大吉，大吉大利，身体都好啊，都好都好，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这我懂，大年初一了，应该给您拜年了。 对，应该拜年。新年好， 新年好，这你得懂事儿，知道吗？ 是， 大年初一了，家家户户一走，给人拜个年，图个吉利，图个高兴， 应该这样。 我教教你，这你要不明白问我啊。 哎好，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 哎呦，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跟你说什么呀？ 我要给你出点主意，能比现在还好啊。 哦，您这个人懂艺术， 这事儿瞒不了我啊，这事儿我都明白。 那您简单的跟我们说说， 你想你这今天你这怎么弄这么些人呢？ 热闹啊！ 哎，不行啊！这中国人本来就多，天天你瞧着我瞧着你 啊， 好容易过春节了，打开电视机一看，还这么些人，不行。 那么依着你呢？ 你找点那不是人的那个。 对啊，什么话呀？这是 不是啊？不是活的，就是那个机器人。 哦，机器人 啊！你要弄俩机器人站这说相声，多好玩啊！ 那怎么说呀？ 俩人就站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听不懂。 哎呦，艺术在于含蓄，多好玩啊。 哦，唱歌也用机器人？ 不行，那就重了。你弄俩猴唱歌啊？ 猴唱歌 啊？俩猴往那一站，就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主意我记住了啊。 怎么样？ 下回再搞节目，我跟导演说，找你。 跟导演说，赶快找我啊！ 哎，行行， 这样不行。 哎，您贵姓啊？怎么称呼啊？ 姓侯，侯耀文，记住就行了。 我记住了。 哎， 赶明上您单位呢，一找侯。 哎，不行，到我们单位别找侯耀文啊，到我们单位你得这么问。 怎么问呢？ 说同志，我跟您打听一下 啊， 您这单位有一个叫侯大明白的这人在哪儿呢？ 侯大明白， 哎，人家告诉你了，就那个，那个。喝凉水的那个，那就是侯大明白，是不是？ 那么具体您在哪个单位啊？ 哪个单位？这个反正跟你们都有关系啊。 哦，文艺单位。那么您主管哪部门呢？ 管是管不了什么了，但是煮点儿。嗯， 煮点儿 啊，煮。我煮点白菜呀、萝卜呀、水疙瘩呀，拿开水一焯，拿烟腌上。我煮这个啊。 明白了。 哪位需要找我？ 找我。嗯，您是腌咸菜的？ 怎么了？ 不是文艺单位的 啊。 哦，我跟您说呀、 啊， 刚才您那几个主意啊，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下回给你出好的呀。 不行，下回您的主意就更馊了。 馊那是天热，你搁盐少了， 对，还是咸菜啊？ 就是 啊，好嘛。我说、 嗯， 既然您什么都明白 啊， 你应该给你们单位出出主意。 不行，我们单位他一群糊涂虫啊，就我一明白人，他不容我。 那您怎么办呢？ 回家回家听听音乐，到晚上七点了打个电视看电视。 哦，看看新闻联播。 哎哎哎、啊、我问问您 啊， 这电视里边这个这晃晃悠悠的这飞机这怎么回事？ 哦，这是飞机啊，要降落。 这飞机怎么降落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哦，你明白。 这个飞机降落是这样啊。 哪样？ 先减速。 哦， 然后对准跑道。 嗯， 把起落架放下来。 哎， 把俩翅膀扣下来。 嗯， 然后咵轻三点就着地了。 轻三点儿， 就是三个轱辘同时落地，那算高手。 呵， 明白。 您连开飞机都会？ 那当然了。 让您腌咸菜有点屈才了。 哎呦，干什么不是奉献的，对不对？ 您这就够献的了。嗯、 啊，不是奉献 啊。啊，哥、 哎， 啊， 从这飞机上下来，这是谁啊？ 哦，这是外国总统啊，来访。 接外国总统怎么接？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可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礼宾的事儿。你也懂， 那等着，我明白极了。 哦， 你看着啊， 啊， 我教给他啊。 哎， 这总统从飞机上往下走，哎，顺着梯子往下走，快点。 废话， 啊， 那外国总统有顺杆往下出溜的吗？ 你说的那是救火队的，那是 什么？ 往下走，往哎，别一人走，回去搀着太太一块往下走。哎，下来跟我们领导人握手、拥抱，左边一下，右边还一下呢。哎，这都得先教，你看 谁用你教啊？ 好，顺着毯子往前走，走，别出那毯子啊，一出那毯子就不对了。 哦， 哎，顺着毯子招手招手，别走了。站好了，哎，站在台上，马上奏你们国家国歌。 哦，国歌， 哎，听着啊， 哎， 当哒哒啦滴，当哒啦啦啦啦滴哒。 行了，什么你们？您这回娘家呀、啊？这是？ 我这歌熟啊， 熟像话吗？ 好，上车。哎，头一辆别上，头一辆那是开道的，坐第二辆， 插 小旗那个，那是总统的。 哎、 好，就到目的地了是吧？ 啊， 往北拐，往北，哎，别往右拐，往左拐，往左拐进国宾馆、 哦， 往右拐就到红塔礼堂了。 哦， 他们得先进国宾馆， 哎， 然后会谈， 是 会谈完了以后呢，就是国宴， 啊， 国宴完了以后再看节目。 哦， 这个国，哎，怎么吃国宴知道吗？ 不知道， 这你不懂啊？ 我不懂， 这瞒不了我啊，这我可明白。 这你也明白？ 这国宴先上四个大菜， 什么菜？ 一个是腌萝卜丝啊，腌萝卜块，腌萝卜条啊，腌萝卜片， 好嘛，四盘咸菜啊。 怎么了？ 那怎么了？ 不，你不爱吃，你拿开，先上汤啊。 这你说对了， 对不对？ 西餐第一道菜是汤。 哎，西餐先上汤， 什么汤？ 南豆腐腌雪了红， 这是还是咸菜啊？ 啊，我们就趁这个， 好嘛。你们腌这点玩意儿都卖国宾馆了， 这我都知道。你找那换舞台，找我不会的那看。 哦， 这台是什么呀？ 哦，这台啊。 啊， 科技知识 介绍电脑懂吗？ 我不懂。 哎呦，各位注意啊，电脑马上进入家庭了啊、 哦、 一定要学会电脑。 哦， 电脑就两条， 嗯， 一个叫做程序，一个叫储存。 哦，说对了 啊。程序懂吗？ 我不懂。 我给您讲讲这程序啊。 哦， 这程序是这样的。 哪样？ 就是铺上一层白菜啊，撒一层盐呢、啊、搁一层辣椒面，搁上一层白菜呢，撒一层盐。 行了，您又腌上了。 不是，我是给你举个例子嘛、 哦、我明白。 这储存懂吗？ 不懂。 储存可太难喽。 哦， 你储存不好，一长白毛都没法吃了， 还是咸菜 啊。这搁塑料袋里把空气抽干。 行了， 算，换舞台、找我不会的那个。 哦， 这台是什么？ 哦，这个 啊， 妇幼保健知识。 今天介绍什么呀？ 今儿这是无痛分娩法。 哦，我 啊， 这个无痛分娩法懂吗？ 我不懂。 这你可不懂了，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这你也明白？ 我明白啊，我有亲身体会啊。 哦， 你这不知道 你 啊？这我有亲身体会、 啊、 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疼，你知道吧？ 什么事儿啊？这 不是，这个无痛分娩法关键就是个姿势问题。 哦， 哎，这个姿势你得， 嗯， 你学点别的好不好？你学这个， 学这个了， 学这个，您是这个人，你学 着。 你呀、啊，换舞台， 别换台了 啊！ 我瞧出来了 啊！ 你这个人呐，不学无术，光说不练。 我干嘛光说不练？我上回练了一回，不是让警察给我抓走了吗？ 不能啊！你这么明白人，怎么能让警察给抓起来？ 我倒霉就倒霉这明白上了， 怎么回事啊？ 那天我刚一上汽车，我一看，哟，这车上怎么这么些人呢？啊，这里头肯定有好人有坏人。 是， 哎，我看这人就像坏人，小偷啊，这人， 这可不能乱猜啊！啊， 维护社会治安，人人有责呀。嗯，再说这个怎么看小偷会吗？ 我不会， 这瞒不了我，这我可明白。 你又明白， 这个小偷跟正常人不一样哦。咱们正常人舔胸叠肚，俩眼往前看， 是 小偷都不然了。 小偷呢？ 小偷低着头，俩眼往上翻。 哦，行了， 专门看您这仨兜， 仨兜。 哎，知道上面那兜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这叫天窗。 哦，那这兜呢？ 这叫平台。 裤兜， 这叫地道。哦，这瞒不了我，这我都明白。 哦，又明白 啊！我一看，我说这就是小偷这个。哦，哎呀，哎，我说这位，您看怎么样？这小偷初学乍练呢， 怎么还跟人商量？ 一看他就不是专业的，业余，业余爱好。您看他那俩手就不专业， 怎么？ 人专业那俩手指头是齐的。您看他这一长一短，这出不了活儿，这个。呵，这我明白着。哦， 又明白 啊！再说了，他这眼睛也不对呀。他眼睛看不准人，你别偷那老头，偷旁边那个，快点下手，我好把他抓住。只要他一下手，我就把他抓住。快点，旁边那出差的，偷那个人，快下手下！哎呦，你怎么不敢下手？你急死我了！你下手，你躲开我，我教你。你看，你看出来了吧？我怎么给掏出来了？这个， 你看看， 不是那个你我啊，我是坐车的。您是警察呀、啊？ 得， 哎呦，警察同志啊，我不是小偷，我临时帮忙，我是。 这有帮忙的吗？ 我不是，我就给他示范一个。 你这教唆？ 不是那个，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啊， 什么怎么办啊？ 走， 跟我上分局。 你看， 不是分局就分局吧，到分局我再跟您解释吧。 啊， 哎，不过警察同志，有件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 什么事儿啊？ 您要带我走，可不能上公安分局。 那上哪儿啊？ 因为这个车上作案呢，它属于交通分局管，这事儿我明白呀。 你还明白呢？ 再见。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侯大明白》。近期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大家送上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表演的经典相声作品，还会继续通过多位名家的采访录音，追忆侯耀文的相声人生。 看夕阳徘徊在天边，迟迟不愿落下山，天空和大地就一起让它留恋。你终究还是要离去，来不及说一句，一阵风掠过，放开还有温度的手。 小时候，看流星划过了天边，直到你已经走远，长长的弧线，那是第一缕想念。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本期节目依然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的纪念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要来欣赏的是侯耀文创作并表演的相声小眼看世界。侯耀文很早就涉足于相声的创作，1971年他就创作了智勇双全这段相声，后来侯耀文又创作了侯氏发声法、糖醋活鱼、财迷丈人等代表作。在所有自创的相声作品当中，侯耀文最喜欢的就是小眼看世界。侯耀文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我特别欣赏小眼看世界这样的作品，在写小眼看世界的时候，我很想写2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但是要用歌颂型相声的手法写就非常困难，考虑了很久，我决定用小人的心态看身边的人日子好起来，就心生妒忌，琢磨着怎么破坏人家，给人家捣乱。小眼看世界这段相声等于是用讽刺的手段写歌颂型相声，我觉得这段相声我写的还是很得意的。下面就请您和我一起欣赏一下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小眼看世界》。 你具体说说，都谁气着您了？ 谁气着我了？你就先说这赵黑子吧。 哦， 这赵黑子就可气。 停一下，这赵黑子是谁呀？ 我们街坊。 哦， 就是邻居。什么邻居 啊？ 跟他住邻居，我都寒碜。 怎么了？ 你他们家铁路的。 嘿，铁路职工光荣啊！ 光荣什么呀？他们家会光荣 啊？ 你不知道，他们家小时候就他们家困的那样，你都没见过。 我家里穷， 那会儿你想，我们一块上学，我带馒头，他带窝头，往那眼里塞咸菜。 这不就是生活困难吗？ 74年，他爸爸病退了，不行了 啊！ 他顶替他爸爸进了铁路了。 哦，入路了。 哎，没有2年，也不知怎么，他就把领导给骂走顺溜了。 哦， 他就上了机车了。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嗯， 您这嘴里这什么语言呢？这都是 嗯， 什么叫把领导骂走 条路啊。 你对了，要不然那机车随便别人能上吗？ 人有那工作能力， 还有什么工作能力啊？他上机车干嘛去啊？ 他开火车。 还有，你以为他会开火车呀？ 啊， 那他哪会开火车呀？ 您等会儿吧。 嗯， 您也不会开火车，火车怎么开呀？ 啊， 您哪位前头开火车这不会？ 怎么开？ 马船。怎么上 去 的？ 我没上去过，我哪知道怎么开啊？ 别瞎， 反正他不是开火车 啊， 他上去是给人家那个锅炉里那儿铲那煤。 哦，那叫丝炉。 哎，就对了，他就干那个。 哦， 哎呦，这赵黑子有，我跟您说了， 长得特别黑。 谁呀？ 赵黑子。 赵黑子，他长得黑 啊， 他底下比我还白净呢。 那怎么叫赵黑子？ 他那活脏啊。 哦， 哎呦，这一干那活，你想几吨煤呀、啊？多少吨煤往这个锅炉里这么铲呢？连喊带那煤渣子弄一身的。 哦， 晚上回家有头，哼，一醒能出两块小煤砖。 太夸张了！ 他晚上媳妇一开门都找不着的，就看两溜白牙。 哦，工作条件太差。 哎，就这样。哎，你说太可气了。 怎么着？ 没干了有那么三四年的功夫 啊， 他上了内燃机车了。 哎，更新换代， 你说多缺德呀、 啊！ 啊， 他缺什么德呀、 啊？他就是那受累的命，他就应该铲那煤，他凭什么开内燃机车去？ 条件改善了， 你他改善了，我瞧着可气啊！ 那你生什么气、啊？ 没有几年坏了，更可气了。 怎么了？ 他改了电力汽车了。 对，现在都是电力汽车。 同志们，您知道电力机车怎么开吗？现在 啊， 光那一坐，开着空调，这一摁电钮，这就算上班啊？ 对 啊，这就算上班啊？ 啊， 以前他得出去三天。三天三宿才回来 啊！ 现在一天一宿他回来了。 对，火车提速了。 哎，而且他歇两天，干三天 啊！ 休息的时候叮了鸟笼了，嚯、哦，还上公园遛鸟去， 倒班休息了。 就这样，他愣愣混了一劳模， 干得好。 我现在今儿倒点这个，明儿倒点那个， 啊、 累得跟王八蛋似的。我说劳模，我连劳病都没弄上。 你累了，谁心疼你、啊？ 太可气了 啊！ 他这个受累的命，他怎么改成这样了？我瞧着可气。 嗯， 不行，我得想法，我得治治他， 治治他。 嗯，我得治治他。 啊， 我跟您说啊，不管干什么事儿， 嗯， 功夫不亏有心人。 怎么着？ 通过我八方调查，仔细这么一研究，最后二黑子有一小辫攥我手里了。 什么事儿？ 他外地有一私生女。 嘿嘿嘿，您有把握吗？ 那就对了，我没把握行吗？ 啊， 我那天我上邮局发信去了， 啊， 我一看二黑子给那女孩那正寄钱呢。 哦， 我一看，哟，黑子，这怎么个意思？ 嗯， 啊，哎呦，猴哥，这事儿您可千万别告诉我爱人。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告诉你爱人。 嘴严， 转脸我就告他媳妇了。 什么人呢这叫？ 哎，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你还耿直呢？ 嗯，对，我眼里不揉沙子。嗯，我不能看着这个妇女儿童们受欺负。 啊， 嗯，哎呦，晚上他媳妇跟他打架呀，连哭带闹，哭得跟那货车大鼻似的。这他美了。我刚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哦，对，还摆平了， 给搞定了。嗯， 一嘴的新名词。 我们院里那王老师把我气了。 这王老师怎么着了呢？ 什么王老师？别闹了。 啊， 就是铁路小学的教员，教二年级， 那也是老师啊。 啊， 也是老师， 他也就算一老师吧。 嗯， 这你这过去 啊， 咱俩怎么样了？ 怎么？ 你说说。六口人 啊， 住八平米。 哦， 哎呦，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啊！ 哎呀，上我们家借脸盆接雨水。 哦，住房困难。 那会儿发的什么肉票啊、鱼票啊、糖票啊，都不敢买，都送人。 哦， 连那麻将本每个月都得送我们家去。 哦， 哎呀，就那样。 哦， 哎，没想到，82年， 嗯， 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怎么的？ 我们院里头一家搬进宿舍楼的就是他们家。 太好了， 太可气了。 这可气什么呀？ 他们家分一分居室，到现在比我们家还多一间。 这应该的， 这还不算什么 啊。 就这王老师现在这个奢侈腐化就能把人气死。 怎么奢侈了？ 他们家现在一个礼拜敢吃一回基围虾。 哦， 家里谁过生日都买这么大个的蛋糕。 哦， 嗯，8月15还敢吃螃蟹。 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翻他们家垃圾箱去了。 呵，哎呦，你累不累啊？ 而且我还告诉你 啊， 我翻出那个小虾米皮呀、啊，我一看呢，我一捏呀、啊 嗯， 我捏来的。 哦哦，对 啊，就那小虾米皮都是硬的。 这您懂吗？啊哈，就这个小虾米皮，只要它是硬的，证明当初他吃的那东西都是活的。 哦，新鲜。 最可气的，有的好些个没啃干净，他就给扔了。 是啊， 好像，好像接着来。哎，模样多好。 嗯，另外我还翻出来几个袋儿，我一闻好像是奶粉，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哦，都是外文。 你以为一个字中国一个中国字没有，你就能把我蒙了吧？我当时我夹着这俩奶粉袋，我打一车我就奔了外语学院了。 干嘛呀？ 我花了400块钱，我找一教授给我翻译翻译。 这是钱吗？ 当时人教授给我翻完了就干我了啊！这都是荷兰进口的奶粉， 哦，欧洲来的。 那天我走院我碰到王老师了，哟，王老师。你们家那小孙子儿打生下来就得会说外国话吧？ 这什么意思啊？ 他喝那奶粉都是荷兰的，你知道吗？ 啊， 当时王老师听完这句话哑口无言 啊，你气的 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什么？ 你吃饱撑了你 就等这句呢。 嗨嗨，他是知识分子 啊， 他是人民教师啊。 对啊， 他敢跟我说粗口。 呦呦呦，你办的粗事你怎么不说了？ 你等着 干嘛呢？ 你等着啊，我给你记下来。 呦，还有本儿， 明儿我就给你们学校写信 啊， 头一个我就让你下岗，你等着。 听你的，人家 那当然是了。你等着，这事完不了，太可气了。哎呦，气得我哟，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啊， 我就往家里走。 哦， 走到我们家后院那过道那儿 啊， 老赵家那二儿子把我给气了。 我这二小子怎么气着呢？ 这二小子呢？ 啊！这一吹一哭的，这干什么呢？这 扯这么大身段干嘛呀？这是怎么了？这是那孩子呀， 啊， 先天性捏呆， 啊，人家弱智。 哎，小时候我们俩同班。哎呦，那个笨哦！老师提10个问题，有9个答不上来， 哦， 都得我站起来，砰砰砰替他答。 你多聪明！ 老师一问，2+2=几？我得站起来，四， 我来。好脑子，好脑子， 知道吧？ 好， 哎， 嗯， 就这么一孩子。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呢，他就 分着我 分的这个， 等我等会 儿。嗯， 先天性捏呆 啊。 后来大学毕了业 啊， 你们谁捏呆呀？到底 他呀，他捏呆， 人家会弱智 啊！ 大学都毕了业了， 我都奇了怪了。现在这大学怎么选的学生 啊？ 就这学生能大学毕了业了？ 哦， 后来那就分了，我们到那个一个铁路上有一个叫铁。你研究铁路 啊， 铁路研究， 铁道科学研究院。 对了，就那么一单位 啊， 就分到那儿了。 嗯， 没有半年，领导派他上德国了。 哦，对， 说是跟合资要搞什么项目。 哦，科技先行。 这个孩子，这个没德行啊！到了德国还敢挣人家德国钱， 这不应该的吗？ 一个月挣4000多，德国夹克还舔了脸往家寄，我都替他难受。 您等我吧，您等我。 你这不给中国人丢脸吗？ 你也丢脸了，您等会儿吧。 啊， 这德国钱怎么称呼？ 啊， 刚才您说那挣的德国钱 啊， 叫什么？ 夹克。 下回在外边说注意啊。 啊， 马克。 什么？您说？ 马克， 那叫马克。 对， 这缺德孩子，他没告诉我 啊。 哦，那个夹克是马皮做的。 对，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吗？ 我就叫马克， 你就叫那东西吧， 啊， 就叫马克吧， 啊， 他在那儿德国他待了5年， 啊， 现在回来了，嚯，大哥大也拿上了，啊，开小汽车，舔着脸的还拿一个什么卡农一照相机，全是自动的，就那玩意儿，他回来了，你知道吗？这全混齐了， 啊， 混整了，他回来了， 嗯， 我走到那过道那儿，我正好跟他走一对脸， 啊， 哎，我说你干嘛去？那什么，侯哥，我这两天有点感冒，那个我去开车，我看看病去， 啊， 同志们呢？ 啊， 从我们家那儿到医院那儿连2000米都没有，他要开着车看病去还得告诉我， 这怎么了？ 他这就是气我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这就是气我呀， 跟他没关系， 他明明知道我 我现在我要生了病了，那天我那牙肿这么老高，我五十腮帮子走五里地我得看病去。 哦，那个口腔医院离我们家太远。 不是口腔医院啊，就是有那外地的人在农村那租间房，门口戳一牌子那个。 哦，明白了，您是电线杆子看见小广告。 不是电线杆子，厕所里看见的那么大， 还不如电线杆子。 反正现在他告诉我 手艺怎么样了呢？ 手艺跟广告差不多。 怎么说呢？ 就是那个农夫拔牙 有点甜， 有点疼。 你舍不得花钱呢，你 他太可惜了。他开着车去看病去啊，而且他还告诉我， 好好，你看病去吧，你先去吧。 我跟你说，他就不是开车看病去了吗？ 是啊， 趁着他还没回来呢，我让全院都知道老赵家这孩子得了艾滋病了。 你损不损啊？ 我这人就这么耿直。 咱别糟蹋这字眼了。 哎呦，回到家以后，我把我这小本拿出来，我翻着我这么一看呢。同志们，您是不知道啊，近二十年来，我这方明左右这些个人变得都比我好啊， 赶上好时候了。 赶上好时，我也赶上了，怎么没我呢？这里头，要好也得我们家先好啊。 凭什么呀？ 我们家底子好啊。 你们家什么底子？ 我们家塑料底。 对， 你们家塑料底？ 买鞋 什么塑料底啊？气死我了！我跟您说吧。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堵的啊、 哦、 不行，我得出去散散心。 那赶紧散散。 哎呦，我就从家就出来了啊，刚走到大街胡同口那儿啊，碰上老孙家那个二嫂子，把我给气了。 这二嫂子怎么着了你？ 老孙家这个二，这老孙家这二嫂子呀，原来您知道干嘛的吗？ 干什么呢？ 就是那个在那个铁路上弄一提管子给人上水的呢。 啊，车站挤水员， 他挤不了。 啊，给水，这字读音就念挤，就给字。 哦，我 挤水， 我说他哪挤得出那么些水来？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没文化，没法跟他交流着了。 我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火车一进站，他弄一皮管子往那厕所铺那么一接，然后一会儿水满了往那一拔，他就干那个。 哦， 就干那活。哦。干了没有一年半， 怎么着？ 下岗了。 人家下岗你乐什么呀？我们铁路这叫减员增效。 减员增效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下岗了、你下岗你就老实待着吧、他不去，他弄点什么那叫废品回收啊。 哦， 有时候给人擦个皮鞋呀、同志们，我是善良人呐。 你 我擦皮鞋的时候，我多给他一毛钱呢。 每回都多给一毛， 有两回多给了二分，有一回多给了六分呢， 加一块才一毛 啊。 啊， 怎么了？这也算多给了、对不对啊？又没过多少日子，嚯，他把那个下岗的他都给连在一块了，一百多人成立一个那叫什么加什么什么政服务什么 劳动服务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啊，这一百多人给铁路上什么洗洗床单啊、被单啊、枕头套啊，哎，有的时候加工点什么铁路食品呐、哎，他还开了俩饭馆，最可气的还开一旅馆，到现在就这一百多人每年纯利200多万。您说说，一擦皮鞋的给他200多万，他会花吗？他 你管得着吗？ 你给我试试。 凭什么给你啊？ 我会花啊， 给不着你。 好好，你不这样了吗？你等着，那天我啪啪啪我就给他拨一电话 啊， 我一接电话，我一接他不接。 哦， 是一秘书，好像是 都有秘书了。 他都有秘书了 啊。 哎呦，您找谁呀、我说找那个擦皮鞋的。 不礼貌， 您找我们董事长 啊， 他正在开会呢，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我说跟你说得着吗？你让还我那一毛钱。 嗨，别提那一毛了。 好好，你不是不接电话吗？ 啊， 没关系，我给你写信。 哦，给二嫂子写封信。 我给他写个什么、我给税务局写。 写什么呀？ 我刚才偷税漏税。 有证据吗？ 没证据。 没证据你写？ 我刚才贪污浪费。 有把握吗？ 没把握。 没把握。 没把握你写。 啊，就是 我告诉他，我告诉他作风不正。 税务局不管这事 儿啊！ 税务局不管， 他要扩大经营了。 我们家大爷管不着这事儿 啊！ 不管这事儿， 反正我不管怎么说，我给他写封信，先查他半年再说。 什么心态 啊？哎呀，我把这信发完了以后，我就往家走，我这心里堵得很啊，同志们呐、我难过呀，我心里堵、越想越难过。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俩眼珠子一黑，脑子一撞，咣当，我就扔到马路边上， 真动了心了。 也不是哪俩缺德的，就把我送医院去了。 你什么人呢你？人救你还缺德呀、 那不行，我还自个儿花医药费呢，还得 白看。 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人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就鼓就把我弄醒了。 哦， 哎，人家大夫呢，人家还劝我，那个 刚才我给您查了一下，您这个病啊好像是从气上得的， 一点不假 啊。希望您呢这个好好的呢把自个儿这个心态调整一下， 对 啊，千万不要有什么事钻牛犄角尖。 嗯， 如果您要长此这么下去啊，甭说别人， 嗯， 您自个儿就能把自个儿弄死。 哎，一点不假。 嗯， 李丫听医生的话。 嗯， 安心养病。 什么？您说 静养？ 我静养 啊？ 我静养得了吗？我 怎么了？ 那天这四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 那是关心你啊。 关心我，他们要置人于死地啊。 不能这么说。 进了门了，头一个说话的就是那赵黑子他媳妇儿。 说什么呀？ 哎呦，侯哥，哎，我真得好好谢谢您。 哦， 那天您说我们黑子在外地有一私生女， 啊，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 哦， 最后他才说实话。 啊， 他拿每月的这个奖金呢， 啊， 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 哎呦， 您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呢。 嗯， 我真得谢谢您。 啊， 您看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有别的表示。 啊， 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 怎么吃啊？ 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地缝里去。 害怕了吧？ 刚说完， 啊， 那王老师来了。 嗯， 哎呦，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哟。 怎么？ 那天你告诉说我们孩子喝那个奶粉呢，啊，是荷兰的。 是。 结果电视里说呀，那奶粉里有什么二恶英。 嗯。 后来呢，说还要回收这些东西。 嗯。 你要不告诉我，到现在我们孩子还得喝这个，说不定就出了什么事儿。 啊。 无形中你还救了我们孩子一下。 对。 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啊。 这不是您住院了吗？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听完这话，我差点没钻到马桶里去。 不好意思了吧？ 刚说完，人家小子过来了。哎呦，大哥，那天我上医院看病去，您跟全院说我得了艾滋病了，结果我妈就催着我说让我上医院检查去。 啊， 一检查您猜怎么着？ 啊， 真查出一脂肪瘤来。人大夫说这东西你得赶快把它拿掉， 嗯， 要不然将来一病变呢还不知道出什么问题。 是， 您看看您这么一句话，您还救我一下。 啊， 您现在住院了，我也没别的什么表示，我给您买了二斤苹果，您凑合吃吧。哎呦，我差点没掉楼，我这 多寒碜啊。 正说着呢，二嫂子过来了。 啊， 哎呦，大兄弟，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嗯， 你给人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结果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 嗯， 检查完了以后人家说呀，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还是人大税的先进集体。我们公司的人都说了，要邀请你上我们单位做那个纳税监督员，聘书都写好了，等你一出院上我们那上班去吧。 哎， 我上什么班？那不是要我命吗？这不是 我都替你脸红了。 干嘛脸红啊？我连后脊梁都红了。 这后脊梁红你指着这儿干什么呀？ 我习惯了。 干什么？你呀，人当人情。 嗯， 我说你两句，您这是啊，气人有，笑人无，典型的小人心态。 小人了， 不成了，现在啊， 不行， 转变观念， 哎， 给自己重新定位， 好， 好好工作， 哎， 你的生活同样可以得到改善。 是， 别整天琢磨人， 嗯， 弄个小本瞎记， 嗯， 你拿出来看看，你这本啊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有什么用？你自己好好看看， 每天。人都走了，我自个儿一个人躺在医院床上，我就翻我这小本儿。 啊，你瞧瞧， 我一看，我记了这么些人， 嗯， 记了这么些个事儿。当时我就想，我费了多少时间呢？浪费了多少精力？ 哎， 其实人家好，我自己也能好。 就是 常言说的好，360行，行行出状元。 对， 我要好好干的话，我也能是我们那行业里的先进分子。 没错， 您说我傻吗？ 不傻，二加二你都知道。 您说我懒吗？ 不懒，一天翻人两回垃圾箱。 就是 不懒。 实际上我要好好干的话， 嗯， 现在我一定我也不错， 错不了。 我越看我这小本，我觉得， 嗯， 对不起赵黑子， 哎， 对不起王老师， 嗯， 对不起二小子， 啊， 对不起人二嫂子， 就是。 都对了，师傅宽 啊， 连你我都对不起。 哎，有我什么呀？ 有你这里头。 怎么了？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吗？ 啊，我结婚怎么了？ 当时给我气坏了。 我结婚你哪能生气呀？ 您不知道 啊， 您那媳妇儿太漂亮了。 我媳妇儿漂亮，你能说她怎么呀？ 我说了。 说什么呀？ 我跟街道说呀， 啊， 你媳妇儿是夜总会陪人喝酒的。 缺德吧你？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眼看世界》。 在这段相声当中，侯耀文通过一个小人的视线，体验式的为我们展现了铁路系统知识分子的面貌。相声名家常宝华曾经说，侯耀文的相声才能天赋占到10%到20%，勤奋占到了80%到90%。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陆续为您送上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创作并演出的精彩作品。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王菲带来的《但愿人长久》。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